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古老的中医蕴藏着不可捉摸的智慧和道理，人类在生存过程中发现，食物经过不同的烹饪会有不同的味道和营养，草药也是如此。大智慧的中医先辈们发现，同样的草药经过不同炮制方法，对疾病就会有不同的效果。大黄要用绍兴黄酒来炮制，白术需要用造心土土炒炮制。生蜂蜜是炮制药材的必用品，在炮制前要对生蜂蜜进行2道炼化工序处理。第一遍先把生蜂蜜炼掉些水分，炼完后加开水进行炼化，这样的蜂蜜可以用来蜜制黄芪、蜜制甘草，起到特有的补气作用。蜜制枇杷叶、蜜制桑皮就可以大大提高它们润肺止咳的效果。中国人的性格情感复杂，却又细腻入微，所以古老的中药熬制方法让人感觉每一个细小的处理过程都会蕴藏着极其深奥的道理。什么性味的药材先放，哪些后放，什么时候要用武火，什么时候要用文火，以及什么药材什么时辰放，都有着一丝一毫的讲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走进本期的健康来了。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真正帮助您解决健康问题。那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讲学当中， 将为您邀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医学部分徐桂英徐主任，讲述传统中医学术思想，传授名老中医学术经验，包含传统诊法经验、方剂用药经验、草药炮制经验及杂症应对经验等。 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有请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这会儿呢总是在跟大家呢聊健康、聊养生、聊中医的防病治病。很多朋友对我们这档节目特别的关心，总是希望呢我在节目当中把有关的防病治病的知识呢跟大家伙呢多聊点。今天呢我跟大家聊一聊补心。为什么聊补心呢？心为五脏之首，如果说心脏有了问题了，那就是摊上大事儿了，所以呢补心非常重要。那用什么来补呢？那当然就是食物。那么有些朋友啊，在这个食物的食用过程当中不懂得如何的搭配，今天呢我跟大家聊一聊食疗补心。首先呢我要说到的，为什么精细食物在市场上的价格往往不如粗制食物的价格高。这是因为呢大家呢已经意识到粗制的食物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像经过精加工的食物，它不仅仅是丢失了皮当中的营养，而且呢还丧失了胚芽当中的营养。我可以这么跟大伙儿说，胚芽它是生命的起点，它的功效可以直接进入人体的心血管系统，对人的心脏有非常好的保健作用。所以呢

断连串，钻石深刻的是焦糖，谁谁谁看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竞争方向看见天文一幅十八世纪的油画上， 再胖 静静欣赏， 再想 你的浪漫， 再看 是否多久都一样。 I feel so I feel so 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